笑什么呀？ 笑得我这老婆子啊，有点儿。 看着你眼熟，怎么认不清？ 老奶奶，我是您的小孙女儿，来给您送大牌。刘春秀代替了小志，您可欢迎啊！ 哎呦呦，我的心灵的，手巧的，嘴甜的，心好的，长得像朵花。识文断字儿的社会员同志刘春秀啊，真正的活人疼啊！ 老奶奶， 哎呦，好孩子！ 老奶奶，哎、你也给我糖水喝吗？ 哎呦，乖孩子，别说是糖水，奶奶就是把糖罐子抱来呀、啊，也不心疼。等着奶奶给你拿去。 哎、奶奶，老奶奶，我跟您闹着玩呢，您、哎、怎么还当真呢？